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是生活互助的内容啊。今天是5月19号、明天是 5月20呗，这算考我数学题吗？那我当一年级小孩了。 你会唱那首歌曲吗？ 哪首歌？ 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滴当当是我爱你，当 当当什么什么，520是我爱你。 对对对，有这歌，挺早的了，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的歌呢吧？我觉得。 你知道520是什么日子吗？ 这表白的日子呗。到那天，反正我知道微信红包都允许多发点钱，平时200是上限，到那天可以发520。 表白日呢，可以算是一个昵称啊。那其实呢，它有一个学名，叫做网络情人节。这应该算是21世纪初的时候。 哦。 那么那个时候呢，互联网已经非常的普及了。 主要得是这个社交网络得起来， 同时呢也悄然兴起了一个由数亿万计的网民自发组织的一个网络节日，就是520网络情人节。后来呢一天变两天了，就520和521这两天都算是网络情人节，也是根据这个数字520和521谐音我爱你而得来的。 520、521都谐音成我爱你。 嗯， 这口音差别得多大呀。 就说你得花两天的钱是吗？ 对呀、这种自发的节日，我觉得其实跟什么1111光棍节或者什么购物节没啥区别。这背后是不是其实都有商家的这个考虑啊？ 这是近些年来哈、就是作为商家的一个噱头了嘛。 对呀、 不过呢，信息时代呢，确实有很多信息时代独特的一些产物，比如说哈、像的网络的这种节日，我们后来呢给它称之为，比如说什么结婚登记日啊、什么求爱节呀、表白日啊。 对。 等等等等、 还有人结合上那个什么时间，要什么12点，对对对，什么哪年的13点14分就更好，12、13、14。 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爱情也罢，婚姻也罢，就是做一个特殊的记号 标记。对。 那么说到520或者521这两个日子呢，现在算是信息时代的婚姻密码，因为很多人会在这一天去登记，你就去看吧，去统计吧。全国各地啊，在这两天的时候都是人满为患的。 是。 据说预订酒店。都是一桌难求，而且除了年轻人啊表白登记之外，那么这一天呢也慢慢的被老爸老妈们作为秀恩爱的节日。 嚯， 我们也相爱啊，对吧？ 在哪儿？也是朋友圈什么的秀吗？ 有啊，有这朋友圈里发的，在家里面秀爱啊，老爸老妈互相啊买个巧克力啊，买个红玫瑰什么的哈。还有呢，就是让人特别感动的呢，是有很多地方呢在这一天呢会给一些金婚的老人组织一些活动，甚至去帮他们去重新举办婚礼，或者是帮他们拍婚纱照，以此呢来证明什么呀？就是相濡以沫的爱情，确实是让我们最羡慕的。 真的，走到金婚这个阶段，我想到这个 地步，一切的语言可能在这样坚固的爱情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嗯，因为每年的这两个日子，各地都会搞一些活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啊，湖北孝感就是有200对老人共度金婚庆典，就你能把这200对老人找来，其实就挺不容易的啊，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当时呢，这些老人呢穿着520我爱你的定制情侣衫啊，白发苍苍的，还互相搀扶着，有的还是那个坐着轮椅，然后走那个百米红毯，交换婚戒呀，饮交杯酒啊，互赠花卉啊，接受大家的祝福啊，真的是羡煞旁人呐。 这个场面看着都觉得很动人，我觉得。 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呢，让年轻人更多的明白，其实所谓的网络情人节呢，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上的。 哎，我觉得其实选择什么日子呀，谐音也好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咱们用现代网络语言来说啊，就是所谓的 mark 一下哈、让我们过后能有机会到这个标记的这个点来回溯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幸福的点点滴滴。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走一生啊，这都是一个特别值得回味的无穷的精神力量。 嗯，找这样或那样的日子来纪念呢，也是让更多的人呢，特别是年轻人啊、 哎、 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相信我们能够携手走完一生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话题啊。明天呢，就是520了。 哎， 该说啥说啥吧。 该准备钱准备钱是吧？ 该表白表白吧啊！有些时候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啊。当然了，我们这里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得到另外一半的表白，也许呢还在茫茫人海当中呢寻求将要和你表白的人。没关系啊，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呢一起加油努力吧。 哎， 亲爱的。想求你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陪我演场戏呗。 演什么？ 演我老婆。 嗯，演多久？ 一辈子。 老头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下辈子和我一起演续集好吗？ 停，好，过了下一个镜头。 戏里戏外，您都是主角。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朋友们的信息啊。今天还是女士优先，同样呢还是女士比较多啊。我们还得呼吁一下，我就是每次呼吁完了之后，男士们就刷刷都上来了。你们真的就这么不好意思吗？ 这一阵一阵的，人家女生就能够细水长流的，反正老来着啊。男生就非得是这个有人鼓励才能上来。哎，这有点像婚礼上最后抛那个手捧花的时候，女士们都特主动上来等着了， 抢是吧？ 对，但是有时候就得这个专门主持人司仪什么的会吆喝一下，单身男士也可以来，还都是你推我让，都不情愿的上去。 反正这话吧就得两说，有人说呢爱情是需要等待的、 哎、 总会有一个意中人在那儿等着我哈。 嗯， 但有的时候呢等也不是长久之计， 该主动的出动还是出动， 该主动出击得主动出击啊，因为这时间不等人，岁月光阴它是不等人的啊、 哎、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位女士啊。 头一位，这是为朋友女儿征婚的信息，92年的一个女孩，未婚，是北京人，身高1米6，体重102斤，大学本科学历，工作稳定，性格随和开朗，孝敬父母，对男方的要求呢也是北京户籍，家庭和睦，积极阳光，有生活情趣，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真心想成家。电话呢是13621219123 13621219123。 下面是89年出生的一位女士啊，身高是1米66，北京211大学本硕毕业，目前在海淀区的一家央企工作，是北京户口，家中的独生子女，家庭状况是这样的，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仍在职，家庭和睦。对于对方的要求是85年之后出生的男士，身高在1米75左右，家风正，家风正派啊，家风正，有稳定工作，有房或者是有购房能力的，人品要好。电话微信13904249971，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电话微信13904249971。 我又有点瞎操心了，这个购房能力是指现在能付得起首付呢，还是指将来能还得起月供呢？ 你就往好处想呗， 最好能都担下来是吧？ 对，至少他得有首付能力吧。 最好往好处想就是全款，这压力有点太大了哈。没事儿，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多次的说过啊。很多时候呢，既然是两个人的家，两个人呢都贡献一份力，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奋斗，未来的这个幸福其实并不完全是取决于这些纸面上的我们说财产财富性的东西。 对，就跟我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说的这个所谓表白日啊，什么情人节、爱情日啊， 对， 物质的不是最重要的， 对， 精神的才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征婚信息，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北京人，88年生人，身高1米68，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想寻觅一位城六区，年龄学历相当，身高在1米75左右，人品好，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有住房，孝顺父母的男孩。有意者呢可以先通过 QQ 联系一下，2861821383 2861821383。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26岁，身高1米68，92年出生的，相貌端庄，心灵手巧，是老北京人，未婚。对于对方的要求呢，身高在1米80以上，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未婚，北京男士。家长说了啊，这个得符合要求的再跟我们联系啊。电话是17600667258。17600667258。 下面还是一位女士，1984年生人，北京户籍，不过呢老家呀是山西的，婚姻状况是未婚，重点大学硕士毕业，是政府机关的一位公务员，身高1米6，体重105斤，脾气温和，踏实稳重，责任心强，喜欢看书、散步、音乐、养花，业余爱好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啊。想求一位身高在1米7以上，统招本科毕业，年龄呢在33岁到40岁之间，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在北京工作，收入稳定，有独立住房，品格端正，做人明白，做事负责，积极向上的男士为伴。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微信，这是 川川 苗， 川川苗， 哎，对，这三个字的全拼啊，我就不拼了，或者 QQ 号32704150 32704150。 84年出生的女士，今年34是吧？ 对， 喜欢的事儿啊，我看看啊，看书、散步、音乐、养花，听着特别养老。 其实很多这个我们从细节上啊都能大致的判断出，就是或者说从中捕捉到很多信息，人类侦探什么的。上次我就看采访那个美籍的那个华人侦探李什么那位老先生，我忘了，就是有一张照片说搁在那儿，别人看说这就是一个明星发的一个秀自己家这个阳台一只猫然后花园里的景色的，他说我不能说，因为这里面会透出很多人家的隐私的东西，但是同样的这张照片我看到，我得到的信息至少是你们普通人得到的10倍。我当时想以后千万不要在朋友圈随便瞎发照片。 该打马赛克打马赛克啊。不过我刚刚这么说，说人这个兴趣爱好这么养老，姑娘肯定不高兴不爱听，应该怎么说呢，怡情养生， 是吧？ 而且就是心态上有这样一个我们说特别的安静祥和的心态啊，但是我们真的去做事面对工作的时候，我相信其实三十多岁正当年正 是女汉子是吧， 哎，雷厉风行的时候，这没问题。 下面是两位男士啊，首先呢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北京男士，85年出生，未婚，身高是1.7米，本科学历，做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没有不良嗜好，在北城有独立住房。北城画奶片儿？ 北城啊，应该咱们从传统来讲，基本上出的是门外 啊，然后往北去。 对， 哦，那可大了去了 啊。 您这是在奶片儿啊？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身高1.6米左右，中等身材，学历相当就可以了，没有写更多啊。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5611443200，15611443200。 打从北城出去的路，我跟你说，我可熟着呢。 嗯， 你这有点传统相声地理图吗？就是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南口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这就直接奔。你别小瞧，就这一趟线，现在正是咱们发展最好的地方，因为冬奥在即，整个这一溜，现在咱们都是冬季，咱们搞体育文化产业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嘛，人家说了嘛，北城有独立住房啊， 哎，对， 这信息量很大哦， 很大 哦。 再来看看下边这位啊，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北京男孩，1986年生人，身高1.85米，是旭的本科，国企工作，党员，月薪税后在1万元左右，有独立住房，没有房贷，诚实顾家，有责任心，很孝顺，爱运动。希望女孩呢也是北京城区人，年龄呢是87年以后出生的啊，就是比男孩小1岁以上都可以。身高1.68米左右，学历相当，工作稳定，身材苗条，家庭和睦。最重要的呢，必须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准备好了想走入婚姻的这个打算啊。如果符合条件啊，请您再跟我联系。要是家长联系的话，那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务必先跟女儿沟通好，要不然咱俩家长聊得再热闹也没用。 印象当中这条信息应该是发过有挺长时间的了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陆续的登过几回了。 对， 还没找着合适的是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没事，这个隔一段时间我们反正就再帮您给张罗张罗。 反正有重复的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帮大家再重复的，因为这事儿他也不能说一锤子买卖哈， 就是， 说我给您播一回您就一下找着，这也不太可能哈。当然也有一下子就能找到合适的啊。 哎， 来我们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 微信电话都是同号，18210716358，18210716358。 好，下面又是几位女士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89年出生，身高1.58米，体重95斤左右，学历是研究生，党员，未婚，汉族，在编教师，年薪在15万左右，在京有住房，括号在郊区有贷款，写的特别详细啊。 是挺好这样。 有房是在郊区，然后有贷款 正还着呢。 啊，郊区的房也不错啊，山清水秀的哈。 是， 希望是啊。户口是北京的，老家呢是黑龙江的，目前呢在顺义住，单位的公寓啊，说3年之后呢可以带编调动到北京市的其他区工作。这个父母都挺好的啊，身体健康，爱好挺多啊，有喜欢看书看电影，为人呢孝敬父母，没有不良嗜好。再来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首先是学历，大学及本科以上的学历，工作稳定，有住房，括号可以有贷款，就是他们家有住房有贷款，你也可以有住房也可以有贷款是吧，没贷款更好哈， 两边要一起都背着贷款，反正负担也挺重的。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家里就一个孩子的话吧，这个家长也是挺辛苦的。 对，还是愿意 是帮忙的哈， 而且就是愿意孩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关键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也不太愿意跟孩子一起住， 对， 他们也觉得不方便哈，人家老两口也需要自己的二人世界， 独立的空间哈。 好，对于对方男士呢，户口没有特别多的限制啊，主要就是没有不良嗜好，能够孝敬父母，心胸宽广，诚实憨厚，性格好就可以了。母亲的微信电话号码呢是15184511006，15184511006。 下边呢，这是一位北京通州区的女孩征婚，是三口之家的独生女，1995年出生， 95年啊，这稍有点着急吧，这刚23岁啊。 女孩反正到了这个岁数就相对着急点，那很多南方的女孩这年纪早都对出嫁当妈了啊。 是是是啊，身高1.4米，中专毕业，女儿善良本分，通情达理，孝顺父母。希望男孩啊是90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呢在1.65米到1.7米之间啊，可以矮一点，跟这个女儿的身高差小一些挺好。这样体型偏瘦，性格随和，重感情，敢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呢仅限北京或者是咱们周边区域的男士。联系电话呢是13269316902 13269316902。 这90年的男孩女孩吧，就是找对象呢，其实可能也有这么一种心理，就是我先找着，我不那么着急，我可选择的余地大一些。 所以咱们经常有听众会提这个要以结婚为目的，就是防这些人的是吗？ 也不一定吧，就是万一碰到合适的话呢也挺好，但如果说没有碰到合适的话呢，就是我可以选择的空间更多一些呀，因为我有时间呀。 从这么年轻来讲，就是也需要一些可能情感的这个经历来帮助我们成长。 对，相比较就是30大几的，肯定他们的时间要宽裕一些吧，能理解啊，能理解。好，再来看下面啊，这两位女士都是90年的，女92年出生，吉林人，身高1.65米，长得白净，皮肤好，有气质，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目前呢做软件开发的工作。一个女孩从事软件开发， 对， 那厉害了。月收入呢在15000以上，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姐姐是高级会计师。本人有稳定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75米以上，学历本科以上，年龄27到32岁之间，为人踏实稳重，优秀出众，有固定收入。非诚勿扰，电话是17346597986，17346597986。优秀出众，就是这个在每个人心目当中衡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哈。 那当然了， 就是他本人可能有一个，然后爸妈可能有一个，然后对方人家自个儿也有一个， 就是所谓朋友眼中的自己， 哎， 老板眼中的自己。 我觉得我挺优秀出众的，可能在对方眼里还没到，或者说我觉得自己挺平常的，但是对方就觉得哎呦妈呀，你哪儿都好。 但是你看，其实人家要求写的也很具体，就很详细了，就是有固定收入，就是稳定就行，知道您是有一个这个正经事由。咱们过去说，因为这位女士自己本身从事的工作呢，其实挺需要点这个专业知识， 对，软件开发，瞧着还是挺优秀的哈。 对，而且月收入也这个数额上，反而呢对男士的要求倒没有那么高。不过一般来讲，人家女士说出来说我自己月收入15000以上，那男士肯定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如果说感觉上差距比较大的话，可能也不敢张这个嘴了 啊。不知道睡前睡后哈，要是睡前的话，这还能减几千哈， 压力还小点是吗？对男士。 好，再来看下面这条啊。 哎，这是给女儿征婚，女儿是河北人，未婚，1992年生人，身高1.63米，本科学历，在北京一家公益单位工作，皮肤白，性格好，要求男孩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75米以上，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有房，有责任心，有担当。联系方式呢留的呢是微信号啊，这是，哎呦，这名字可是挺熟悉的，你猜是谁的名字的全拼？四世同堂里头有一个叫蓝东阳的，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这三个字的全拼 哦， 蓝东阳， 汉语全拼全拼是吧？ 对， LANDONGYANG 然后888。 好吧，这是巧合呢， 只能说是巧合。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刚才这个家长说了，女儿是在一家公益单位工作， 哎， 就是在这样单位工作的人其实都需要有特别强的特别大的这种奉献精神和爱心。 没错， 因为我们节目跟一些公益组织也打过交道嘛，他们很多人就是就职于这样的单位，公益单位嘛，更多的是需要有那种奉献精神和爱心的哈。 再来看下面这条征婚信息，这是挺难得的啊，刚才我们念的那些很多都是家长给孩子征婚啊，这位是本人自己来发布的征婚信息。女，1981年生人，未婚，身高1.72米，事业单位工作，性格正直善良坦诚直率，爱好看书运动旅游，希望对方最好籍贯是北京，天津河北的也行，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哎，谁不见了？ 我们家狗啊。 哦， 喂，你在哪儿啊？ 嗯，这又是什么丢了？ 没有啊。 那你找什么呀？ 找对象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征婚交友。我们先认识两位男士啊。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这位男士是1980年出生的北京人，未婚，身高1.74米，体重65公斤，学历是续的本科，身体健康，工作稳定，为人谦和，成熟稳重，有责任心，有孝心，没有不良嗜好，家住在丰台，目前的父母尚在，都已经退休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有独立住房，没有经济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对方女士呢是80年之后出生的，未婚，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学历相当，身体健康，性格随和善良，没有不良嗜好，真心想成家。微信号码呢是15611403，这是微信号啊，15611403。 下面这位男士，这个征婚信息就比较简单了啊。90年生人，属马，身高1.72米，体重125斤，辽宁海城人，未婚，是厨师，在北京昌平工作，月薪7000，爱好是旅游做菜。哎呦，一般工作是厨师的朋友，爱好就很少再有喜欢做饭的。 嗯，这个得特别强调一下嘛。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作为厨师的人平时就不爱做菜了，但是在找媳妇儿这件事情上呢，如果你能够做的一手好菜又爱做菜，那是加分项啊。 对对对对，这位厨师呢想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性为伴，那我不知道您的意思是想找一位和您一样爱旅游呢，还是找一位和您一样爱做菜的女性朋友， 既爱旅游也爱做菜，这样的话呢135-246甭打架是吧。 对对对，其实人家说那种最佳组合就是老伴儿两个人啊，老头爱钓鱼，老太太爱做鱼，这是最合适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啊，这大概是 江还是蒋啊，长顺吧应该是。 对，长顺，嗯，反正拼音就这几个字的全拼啊，江 JIANG 长 CHANG 顺 SHUN 001。 再来看这位男士，北京人，家住西城区积水潭附近，1980年出生，身高1.8米，学历是大本，性格稳重踏实，自我形容啊，长相比实际年龄显小，属于阳光类型的男士。 嗯， 你长相呢？ 我，你看我长得像50的人吗？ 真不像，像60的。 嗨， 本人孝顺父母，目前呢在国企工作，工作稳定，为人踏实，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对对方的要求啊是北京人，如果是外地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也可以考虑，学历在大专以上，身高不要太矮，最好在1.6米以上，年龄28到38岁左右，性格温和，有共同话题，为人文雅大方，尊重长辈，其他随缘啊。他留的是微信号，他留了这么多号啊，我们挑一个吧。说多了大家伙也记不住啊，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呢是13681350588，13681350588。 下边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老北京的女士，1988年生人，未婚，生长在老城区老胡同，在一个传统家庭中长大，父亲早逝，母亲呢已经退休，身体健康，没有经济负担。本人身高1米61，体重46公斤，形象清秀，五官精致，性格内外兼有，随和温柔，在职本科学历，现在一家知名的国企老字号工作，医药行业。欲寻一位北京男士，未婚，城六区优先考虑，外地人呢要求得是想扎根在北京，有独立婚房，稳定工作，收入稳定，城镇居民户口就可以。希望男士呢孝敬父母，善解人意，懂事大方，形象五官端正，阳光开朗，身高在1米75到1米8左右，身材健康匀称，年龄呢在85年到90年左右，工作稳定，房车具备，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没有不良嗜好，重感情，有担当。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521081362，13521081362。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没说是自己征婚还是家长给征的婚啊，就写的是女，35岁，身高1米6，体重98斤，未婚，本科学历，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学教育的，本人聪明智慧，善良漂亮，气质佳。哎呀，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哈，对学生来说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哈， 特别是对男学生是吧。 嗯，这位女士呢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啊，爱好弹钢琴、旅游、瑜伽，喜欢看书，能动能静，在二环边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33到39岁，身高在1米7以上，北京户口，本科以上的学历，不抽烟，真心想成家，喜欢智慧型的男士。智慧型的男士， 诸葛亮啊。 这太老了，你能说一个近点的吗？ 这想不起来，我就知道这一个智慧型的。 智慧型的男士哈，这个大家自个儿去理解吧啊。 嗯， 微信号码是13439462617，13439462617。这智慧型吧，我觉得也分两款，就一款呢，就属于那种百科全书式的， 哦， 就什么事儿他都懂， 嗯， 哎，遇到什么事儿他都能解决， 所谓的人形百度、人形谷歌，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成熟的那种， 哦， 就是，有点心灵导师的感觉。 咱们说那种大智慧啊， 哎， 什么事情都看开了那种，站在高处去给你教导。嗯， 对，成熟稳重男啊，不知道您这智慧型是要哪种智慧型啊？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北京女士，今年37岁，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米65，体重104斤，外貌好，气质佳，乐观豁达，阳光睿智，性格温柔善良，有孝心，爱干净，喜欢练瑜伽、游泳等等这些健身活动，目前呢在一家公司人事部任经理，希望男方年龄呢在35岁到42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和孝心，成熟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有缘先微信联系吧，13718355898，13718355898。 下面这位女士呢也是37岁啊，身高1米58，是家中的独生女，未婚，学历大专，做财务工作，为人朴实善良，皮肤白，通情达理，为人随和热情，文静，孝敬父母，有点内向，性格温和，住在管庄，父母呢都有退休金，家里没有负担，平时下班之后呢还做做家务，喜欢看电视，看新闻，郊游。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身高1米7，脾气好，有修养，家庭和睦，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良好的习惯，两个人能够相互尊重体贴，年龄要求呢是37到45岁之间，有稳定工作。微信号码是15810578931，15810578931。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河北承德人，1976年出生，婚姻状况是离异，大专文凭，学的呢是教育专业，身高1米65，体貌显年轻，现在从事的是财务以及商务工作。作息时间规律，责任心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为人诚实乐观，喜欢游泳、健身、户外。人生格言呀，是做事要着调，做人要有格调。想寻找一位为人诚实、成熟稳重、心胸豁达、有担当、有责任心、 有稳定工作，生活有规律，身高在1.75米以上，北京户籍或者已经在北京定居的男士。有意者请加微信 XYY8154-58310 XYY8154-58310。 后面这句挺逗的哈，闲着没事儿的，朝三暮四的，请绕行啊！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啊，不要互相浪费。我们也收到过一些大家给我们的截屏反馈啊， 对， 提醒这些闲着没事儿的，您早点绕行啊。 对，因为我们帮帮团这个平台上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的，那样的人来了以后啊，就光我们群众的力量就够您受的。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女，1971年生人。祖籍呢是山东威海，婚姻状况离异，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丰台，身高1.65米，体重63公斤，大专学历，目前做的是会计工作，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性格开朗、直爽、善良。对对方的要求，希望男士身高在1.72米以上，50岁左右就可以，收入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有意者呢，可以电话联系1569988512815699885128。 女，1979年出生，北京人，未婚，大专学历，身高1.65米，体重108斤，在国企工作，本人有车有房。对于男方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72米以上，人品要好，如果是离异的话，身边要没有小孩。电话是1391190364813911903648。 接下来这一组都比较的简洁啊。这位女士今年49岁，北京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高1.69米，体重120斤，是一位小学教师，想寻觅一位身高1.8米，年龄在50到55岁之间，身体健康，有工作有修养的男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328-063-3556 328-063-3556。 下面这是一位河北的女士，身高1.6米，体重58公斤，今年43岁了，婚姻状况是离异，在北京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有独立住房，自己一个人生活，有稳定的工作，平时呢喜欢旅游。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在50岁之内，没有不良嗜好，顾家，如果是离异的、丧偶的都可以啊。本人的联系方式呢是1312165651213121656512。 再来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士，今年47岁，婚姻状况是离异，但没有小孩，身高1.68米，体重110斤，身材苗条，比例匀称，肤色白净，比同龄人年轻显小，是一位公司职员。这位女士说呀，我比较居家，喜欢干净整洁，最喜欢收拾房间，美化居室，同时呢还喜欢音乐唱歌。希望对方男士呢也是北京人，年龄在42岁到55岁之间，脾气好，性格随和，有独立住房，有稳定收入。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轩的全拼啊，轩这个字 XUAN 10311031 XUAN 10311031。 家里面有这么一位特别爱美化居室的人，其实挺好的，就隔三差五的你就觉得好像住了个新屋子，他就是老有这种新鲜的感觉了。其实人家所谓的美化居室啊，无非就是说今天这花瓶儿摆桌子上，明儿花瓶呢摆床头了，今天摆的是玫瑰花，明儿换成这个郁金香了，大概是这样一种很有艺术气氛的这种感觉的。 听着倒是挺好，但问题是你要在床头，本来没花瓶，现在有花瓶了，我早上起来伸一懒腰，你说杵下这算谁的？这过日子你就得想这些细致问题，我跟你说。 那就跟你就没法过啊。好吧，没法聊天啊。 来，再来看看下边啊，这回咱们再来几位男士啊。 嗯， 北京男士，公务员，今年43岁，离异，没有孩子，身高1.7米，体重150斤，有独立住房，想寻觅一位年龄在30到35岁左右，身高1.6米左右，相貌清秀的女士。联系之前呢，请先和女士沟通好，电话呢是15601266728 15601266728。 男，46岁，身高1.81米，体重78公斤，离异，北京籍，学历中专，是国企的一名职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品貌端正，喜欢运动。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在47岁以下，品貌端正，孝顺父母。QQ 号码是29288962 QQ 号码是29288962 再来看下面这位为自己征婚的男士，先给自己下了一个定语，说真诚为自己征婚啊，这不是老友说要求对方得是真诚想结婚的吗？80年11月生人，身高1米7，体重66公斤，大专学历，在昌平从事机械设备方面的工作。他是河北张家口玉县人，做事理性稳重诚信，脾气好，责任感强，不吸烟，汽车呢正在摇号当中，对待情感专一认真执着，真心想结婚，想找一位未婚年龄比他小，身高不低于1米58，身体健康健全，人品好的，最好呢两个人要是觉得感情合适啊，他说希望能尽快结婚。是不是也有家庭的压力啊？ 嗯， 催着孩子呢啊。有意者呢可以 QQ 联系6099756333， QQ 号6099756333。 下面是朋友为朋友征婚啊，是一位男士，81年出生的，山东人，身高1米75，大专学历，婚姻状况是离异，是在私企的一家设计师，在家乡有楼房，就是在山东老家啊，人家趁楼房啊。 嗯， 性格内向，他是稳重孝敬懂事儿。他写了一下就是离异的这个原因啊，因为有些朋友对于离异的这个原因还是挺在意的啊，他很坦诚地写出来了，说跟对方离异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对方不想要孩子，他想要孩子。 这个问题其实的确啊，就是在结婚之前两个人不能光沉浸在热恋当中，如果打算结婚的话，对未来的这些规划，如果特别是啊某一方有这种相对来说和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致的这些自己的坚持的时候，一定要沟通好，比如说不要孩子这个问题。 哎，我们继续来说这位山东的男士啊，他说我想找一位以结婚为目的的女士为伴啊，年龄相当，性格开朗而不失温柔平静的女士。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一辈子都对你好，而只要你不嫌弃我的男人啊。你给我翻译一下， 就是把自己摆到了一个特别低的这个位置上嘛，就是我怎么着都会对你好，只求一件事儿，你别嫌弃我就行。 哦，好吧，但其实爱情这事儿，他好像也不能太过于把自己放得太低吧。 对，两个人还是得平等的去相处，这样的关系才是更稳固的。 对，当然这话摆在这儿，哪个女孩都愿意听啊。微信号码是飞狐是吗？ 对，雪山飞狐的飞狐。 哦，飞狐的汉语拼音全拼 FEIHU350，请注明帮帮团。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88年生人，他来自甘肃省陇南市，有房有车，只因没有我的那个他，希望让缘分啊，使我们在这里相遇。真诚的，别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啊， 就是真诚的。就是真，希望是真诚的啊！ 哎，这真的是太简单了，就是真诚的就可以。 对，就写了仨字儿，真诚的。但这里面的这个含义哈，还是颇广颇深的啊。 是，联系方式呢？电话、微信同号176-936-37694，176-936-37694。 嗯，帮帮团就是以诚信为基本原则的啊，就不真诚的您就别跟这儿捣乱了， 是 没意义啊。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这样啊，都是以真诚为前提。 嗯。不真诚的请绕行啊。下面这位男士呢是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呢已经工作了啊，身高是1米69，体重120斤，北京籍，住在西城，收入不高但工作稳定，房子不大但上班方便，为人诚实，性格随和，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心健康，品貌端正，通情达理的北京女士为伴，两个人互融互信，相伴相爱，共同建立一个平淡、和谐、幸福、温暖的家。 嗯，文笔不错。 好，微信号码呢是13520268241，13520268241，说工作日17点之后联系。 哦，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今年61岁，未婚，身高1米7，体重75公斤，职业呢是制冷。我就在想，职业制冷是什么意思？ 就学的是这个专业呗。 哦。 嗯，就是家里如果是冰箱啊、什么空调啊出了毛病， 都行、哦、 应该都比较能修吧。 我还想着是专门讲冷笑话的。中专学历，现在已经退休，退休金呢3000元，爱好健身、旅游、养花、种树、美食，要求对方未婚、丧偶、没有子女也可以，希望啊两个人呢能过二人世界。他说我在海淀区有房，